放赤子心是电影《空天猎》的片尾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刚才的这首来自鹿晗的歌，真的是充满了一身的正气，满腔的豪情。昨天是2021年的建军节，是全新的一个周一，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延展一下2021建军94周年的感慨，我们听一听不一样的军歌。 如果你曾经爱过一名军人，你可能感受他回报感情更深。虽然不能日夜和你相守，但能用忠诚为你守护每个晨昏。那些灯红酒绿都是过眼浮云，他用肩膀扛起家国天下中人。请原谅他不常给你亲吻，要记住最先爱上是他的灵魂。这首情歌会让你想起他贸然下手往前移的眼神，这首情歌会把你提醒他始终不变像孩子一样的单纯，这首情歌会使你记忆你们彼此心守的那份忠诚，这首情歌会烙进生命，让彼此无怨无悔一生。曾经爱过一名军人，你可能感受他回报感情更深。虽然不能日夜和你相守，但能用忠诚为你守护每个晨昏。那些灯红酒绿都是过眼浮云，他用肩膀扛起家国天下中人。请原谅他不常给你亲吻，要记住最先爱上是他的灵魂。这首情歌会让你想起他贸然下手往前移的眼神，这首情歌会把你提醒他始终不变像孩子一样的单纯，这首情歌会使你记忆你们彼此心守的那份忠诚，这首情歌会烙进生命，让彼此无怨无悔一生。这首情歌会让你想起他贸然下手往前移的眼神，这首情歌会把你提醒始终不变像孩子一样的单纯，这首情歌会使你记忆你们彼此心守的那份忠诚，这首情歌会烙进生命，让彼此无怨无悔一生。 这首情歌会烙进生命，让彼此无怨无悔。 军歌嘹亮，记录着一代又一代的军人为国家为民族的付出，诉说着军人的阳刚坚韧和大度，孕育着军人之魂，战争之魂。军歌里有军人岁月的斑驳，军歌里更有军人不为人知的柔情。相信各位已经从刚才汤飞的这样一首《如果你曾经爱过一名军人》当中深切地体会出来了。你的故事我的歌，纪念2021建军节特别节目正在为你播出。 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我在遥远的路上风雨兼程。霓虹闪闪，你不会发现我，我在高高的山上带月披星。在水里悄悄的行，我轻牵着你，我梦绕着你，轻牵梦绕是那句 张麦的一首经典距离老歌《绿色背影》。最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甘平的版本，而那个时候的歌名呢叫做《边关军魂》。提到边关，最近有一位署名是铁马冰河的朋友在新浪微博里给我私信留言，说他是一位曾经驻守边关的军人朋友。他说转业之后来到北京打拼已有3年的时间，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听到了这个节目。他说从来没有哪个电台节目会如此深情地关注过中国军人，从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听，喜欢节目里的那些歌和各种故事，没有时间听直播也晚上一定要补起。今天我想说说我的故事。我当兵在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坐车倒车大约需要一周的时间。记得有一位战友那时探亲回家，我们把他从大山上接下来，刚下山一条路上出现了第一棵大树，我们其实平常根本都没有注意过，他说了一句让车停下，刚下车就直接冲了过去，抱住那棵大树就是痛哭。我们当时也傻了，就跑过去安慰他，问他为什么哭。他只说了一句，我2年多没见过绿色了。我们当时每个人心里都钻心的痛。他们驻守的是在一个特别光秃秃的大山上，什么植物都没有。这个往事我一直记到了现在，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我不后悔当兵，一辈子都值得骄傲。想起我帮他安排一首歌曲送给他的战友，更要送给他自己。加油，这一首《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送给你和所有的边关军人，未来路很长，但你们已经铸就好了盔甲。 这里的山脊高过云头，这里的太阳晒花石头，这里的孤独没有尽头，这里的哨所守望在高天里头，这里的思念藏在心头，这里的尊严高昂着头，这里的深情没有尽头，这里的士兵把使命扛在肩头，我站 这位铁马冰河提到的边关的绿色，让我想起了耳边这首来自韩磊所演绎的《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的词，作者李静先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也告诉了我关于一种让他为之动容的绿色。 大家好，我是李静。这首歌呢是应了一句老话，十年磨一剑。他的想法应该产生于2017年的夏天，当时去内蒙古边防部队去慰问演出，边关的风啊，边关的那个沙呀，是非常的大。晚上那个风，就感到人沉到茫茫大海里一样，漫漫无际的那种感觉，并且好像有波浪的声音。当时他们喝水就要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背，后来改成了有车推。有一个战士给我印象也非常深，这个战士种蔬菜，他在老家，家是农村的，他会种菜。那个地方从来没有长过蔬菜，那个地方的战士啊，看到绿叶，看到树，绿色的树，都激动的会哭。咱们不处在那个环境里边，可能体会不到那种感受。他就是茫茫戈壁，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战士呢，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在边防戈壁滩上他种出菜来了。可是我发现我跟他交流的时候非常困难，你问他三个问题他一个字不跟你回答。后来他的排长跟我讲，他说这个战士特别可爱，不跟人交流，他跟他的蔬菜交流。他看到战士狼吞虎咽喜欢吃他的菜的时候他最高兴，他说他每天在食堂里边他是最开心的一个战士。所有的这些故事就是长久的在我的心里边就一直在这搁着，一直到2017年，我在午休的时候突然翻到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记者，他采访的那个地方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风口。我印象啊，他用了一盆水，战士用水啊是贵如油，早晨起来刷牙洗脸，中午回来洗手洗脸，晚上才用它洗脚，最后才把这个水浇树浇菜。但是这个记者呢，这个女记者不知道，她一开始用的时候她就把那个水啊就泼掉了。她感觉到了个战士很心疼这盆水，后来她采访了一天之后她就非常后悔，然后她临走的时候她跟每一个战士拥抱。后来这个班长说，这是我们这个哨所她当兵十几年以来第一次来女性。我眼泪一下下来了。 我一下子好像找到了一个方向，四十分钟我就把我站立地方是中国这首歌的歌词写了个大概，后来改了标题，改了副歌的两句话。确定完了之后呢，我就找到康竹清。在这之前呢，我们安排他去边防啊，他已经有了跟边防的云中哨所这个边防官兵交流啊、采访啊、共同生活这样的经历。康竹清大概用了一天多时间，这个曲子写完了。后来他用钢琴给大家弹的时候，当场有很多人掉了眼泪。 你知道吗，其实康竹清虽然是很短的时间来做的这首歌，但其实也是源于他之前真实的接触到了一位来自边关的四级士官。我们接下来可以来听听康竹清是怎么来说这位士官的。 这些年下部队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西藏部队的事情。第一，他海拔太高了，我们第一天去拉萨到3800其实是会有一些反应，我们第二天直接火车汽车就到了5300那么高的一个哨所，当时去测血氧和血压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很稳定了。有一个士兵他应该是江苏人，然后呢他已经是四级士官了，按道理大家知道高原的兵如果是退伍的话，他会比地方就是正常退伍的士兵的待遇各个方面都会得到更好的保障，他还在申请五七士官。那个地方可以是这么讲，就是你连一头牛都看不到，就是我们走那么长时间路，大概有2个小时的左右的路，连一头牛都看不到，就更不用说人了。非常寂寞和非常恐怖的一个感觉，我们全程都是带着吸氧带，因为确实呼吸不上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还要申请五七士官？然后他特别淳朴的笑了一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总要把魂魄留在某些地方，我觉得我的魂在这里。真的，我当时听他说完，我被第一时间就戳中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军人的使命，和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追求，就是他希望这辈子他的魂在这个的哨所里。笑容极其灿烂，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鼓舞了我，我才写了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守候，

学会珍惜。 We have a dream, maybe we lose something. 前方风景依然美丽。 相信希望，来自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21，本周为大家带来的 To One Band， 他们是 FRER 菲尔乐团。谢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相信希望。我们一直相信希望，就如同我们一直相信身边只要有最可爱的人在，那么就会有平安。而我们也不断地在为他们歌唱，用音乐记录下我们的情谊。从50年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到90年代的为了水，从血染的风采的深情，到咱当兵的人的气势，这些军歌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让我们热血沸腾，让我们斗志昂扬。那今天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延展2021建军节， 给我们的感受。我们在领略军人豪情壮志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在歌声里感受到他们委婉多情的内心世界呢？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纪念2021建军节特别节目。 那年的一场大水知道了你是谁，红在又一次来临，更懂得你是为了谁，又见到了你，还是十八九的年岁一样的你，在和那绿帽灰，渴了你就咬口沫，渴了你就喝口水，冷了你就舔见你，累了你就睡一睡。 抗险需要你，扑灭山火辛苦你，扶弱济困也有你，除暴安良还是你，守江戍边只有你，保家卫国不能没有你。一首来自郁可唯演唱的《又见到你》，致敬我们最可爱的人。如果你记忆当中的军旅歌曲还停留在我是一个兵、小白杨那个时代的话，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节目之后会改变你的固有印象，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些真实又动人的讲述之后。这是我们动人的现代军营故事，这是我们新时代军人的感人情怀。他是一线军人记者， 常年和那些边防军人在一起，我是相当不容易才和他建立上的联系。他叫张强，今天他又给我们讲述来自遥远边关之普奇的故事。 我们一路从北京出发，向西来到新疆，从新疆雁城，我们乘坐军用运输车，跟随汽车兵沿着新藏公路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雪山，一路行至西藏阿里高原。在阿里山河，我们乘坐越野车来到了深藏于喜马拉雅山脉褶皱中的智普齐哨所，沿着陡峭的山爬上了海拔5054米的山顶哨位。7天，这是我们从祖国的心脏走到西北边陲毛细血管末梢所用的时间。7天，如果乘坐现代交通工具，几乎可以抵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没有界碑，只有车辙印、马蹄印，直普齐藏语意为在那遥远的地方。遥远到底有多远？一封信的旅程或许可以告诉我们。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漳州出发，到上海外滩的写字楼，一份快递第二天便可到达。从漳州的同一地点，上等兵赖灵钦的家人寄出一封信，送到与上海同处于同一纬度的直普齐需要多久？答案是3个月。这就是最繁华与最遥远之间的距离。距离直普齐最近的村庄有80公里。这个人们几乎没有听过名字的哨所，与普通的中国百姓之间隔着高耸入云的雪山。直普齐有一个战士叫刘景涛，他的妈妈经常问他，你到底在哪里当兵？22岁的刘景涛当兵入伍以后，他的母亲专门买了一张中国地图挂在家里，每天第一颗星星挂上天空，凝视地图雄鸡尾巴的上的喜马拉雅山脉成了母亲的必修课。直普齐在哪里？地图上他实在太小，小的甚至连一个小黑点都不是。母亲问了一次又一次，刘景涛有点不耐烦，别找了，地图上根本没标注这个地方。又一次在长长的沉默后，刘景涛说，妈妈，你能看见银河吗？我就在银河下面站岗。在直普齐这个遥远的地方，爱情同样需要接受一种特别的考验。对于直普齐的这些小伙子们来说，能在电话里和女孩保持3个月的联系都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许多爱情都没能熬过直普齐长达8个月的大雪封山期。在大家心里，一班长赵元军是个牛人，高中毕业就来当兵的他有一个当大学老师的女朋友，恋爱7年，他们现在正在商量婚房的装修细节。很多战友们向赵元军讨教恋爱的秘籍，每次他都是笑而不语。这一次赵元军终于亮出了他无法复制的爱情秘籍，一个普通的日记本。翻开日记本，映入眼帘的这段质朴干净的文字，这里面既有守房感悟，更有赵元军对女友的深深思念。扉页上镶嵌的干花标本散发着直普齐特有的清新味道。如今这样的日记本赵元军已经写到了7个，每次休假他就把写好的日记本送给女友。我听说他女友对他讲，这是他们之间最宝贵的东西。最长的一次赵元军因任务失联整整7个月。如果一份爱可以克服如此遥远的距离，这份爱一定能一辈子一发光。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为什么风霜雪雨始终不语？为什么心中的戒备永远耸立？为什么浩瀚疆域坚强无比？为什么面对艰险无所畏惧？为什么梦想变得如此清晰？为什么初心不忘？ 青山绿水生生不息， 这是军歌吗？很难得的流行气质，很难得的有一位流行歌手袁娅维带来的《因为有你》，你喜欢吗？大概是在10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边防战士，他告诉我，边关其实真的挺苦的，但是每一天的付出都积累着自己的进步。军旅生活短暂，但却又漫长。未必能够出类拔萃、声名远扬，但他觉得那种头顶天、脚立地的感觉实在是踏实极了。每一天在我的身边可能都会有军人和你擦肩而过，你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相信你会明了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张赫轩带来请忘记我的名字，也再次向所有的军人朋友、部长军人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你们的家国情怀，谢谢你们所有的付出，我们都会记得。感谢收听，我是刘慧，明天的午后3点钟会遇见你吗？ 我站在这里，离你最远也最近，多少想说的话，像种子埋在心底。我站在这里，看鸽群飞过大地，把你的美牢牢记住，再转身走进硝烟风雨，请忘记我。在每一片钢铁里发热，在每一刻稍微上呼吸，只要脚步还在前行，每一步都想着你。